a series of things that are done in order to achieve a particular result. 那大家看哈，它不仅仅强调的是那个时间点，它更强调的是 in order to achieve a particular result, 一个特别的目标。 嗯， 就是这个 process。 好，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好的例句，说做任何改革恐怕都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 ，I'm afraid getting things changed will be a slow process。 啊，这个地方的 a slow process 就是一个小的名词短语结构， 嗯、 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个缓慢的过程。 嗯、对，嗯，你看他并没有强调走与没有走，他是强调你要做吧，做了之后会达到个什么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去改革了。 他强调的是， 嗯， 你这个段。中间段的这个过程， 对，没错没错、 嗯、不强调结果，强调的是过程， 嗯， 思维的过程， mental process。 这个 mental 在咱们的考试当中经常出现、 嗯、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 mind 啊，都表示这个思维这样的意思。 戒毒对他来说是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哎，这个戒毒怎么说啊？ coming off the drug。 coming off 啊，很简单，就离开嘛哈。Coming off the drug, 远离，离开那个毒品。 脱离。 嗯。 Was 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for him. 哎，是一个非常痛苦、艰辛、长久的过程。 所以您看 ,process 前面可以加上任何的形容词。 嗯。 来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一个困难的过程 ,a difficult process. 嗯。 一个缓慢的过程、嗯、,a slow process. 对。 一个艰难的过程、 嗯、 ,a long and painful process。 对，总之呢，它就是一个过程性的， 哎，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了， 这个 process 呢，不仅仅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 动词。 咱们快看看， 哎，做动词的时候，就是表示一种加工和处理。 嗯， 大家看这加工处理，是不是也是过程中的呀？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 对，通过这个过程、嗯，然后就变成什么样子了嘛？ 嗯，所以它的读音也是 process。 嗯， 我们买的大部分的食品都用某种方法加工过。 嗯 ，most of the food we buy。Is processed in some way. 这个里面大家看啊 ，is processed， 哎，就是被加工了，是不是？ 哎 ，be processed。 对，所以后面说 in some way 啊，大家注意哈，这里的 in some 这个 some 后面接的是 way， 它是个单数，所以它不是一些这样的意思。 嗯， 这个 some 表示的是某种某些， 某哎、对对，某些、嗯，它不是许多，它是有些。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抽象的啊这样一个表达，所以它的后面不用接复数，这一点大家要记住了。be processed in some way。就是以某种的方式进行被加工。 嗯，对的。嗯，他就强调这个过程当中啊，给你做一些做一些内容， 对， 做一些改变呢、啊，做一些保存呢、啊，做一些处理呀、啊 哎。如果大家去这个荷兰的话，你发现哎呦喂，那的奶酪特别多，是吧？各种各样的加工好的奶酪。 加工好的就是说它不是 raw material，它不是天然的，它是后天经过人工处理的。 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Processed cheese 啊 ，processed chees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工好的奶酪、 嗯， 是吧？ 对。 还有我们说那种什么半成品，就是咱们回去以后一加热就能吃了。 哎，这些也是。 哎，也是这个词 processed。 哎、嗯、，processed food，processed meat， 哎， 就是这样。 对，你比如说这个加工好的面条。Processed noodle、嗯、就这么说、嗯、特简单 就这么说对、 嗯嗯、 同时第二层意思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要审阅啊审核啊处理啊一些文件或者是请求 嗯 是 deal officially with a document request and etc 就是说的是相对比较官方一些的啊用一些东西把它处理好 哎 嗯 比如说审核你的申请你说审核、嗯申请需要一周时间。 哎，这个那天谭老师的节目里也讲过哈，一般情况下，为了表达它的正式的这种语态，我们用被动的形式。 嗯， 啊，就你的申请被怎么怎么样了。 嗯 嗯 ，It will take a week for your application to be processed。 你看这个里面他说用了一个礼拜，这是咱们以前初中学过的，对吧 ？It will take a week for your application。后面接的是，因为为什么是 to be 这个形式呢？是用一个礼拜，即将被把它处理好。 其实 process 大多数都是被处理。 哎，对， 因为它那过程嘛，它就是一个被动的加工的过程。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什么 be processed, is processed, 然后做形容词的时候呢都是 a proce,、 processed 什么什么东西 ，processed 什么什么东西。 那如果我们非得用主语是人的话呢？大家要注意，我们用一些什么 have something done, keep something done 这样的结构。 嗯嗯，好，这个单词 process 也是往前走。 嗯， 但是它强调的是这个处理的过程。 对，没错， 就是加工、处理， 嗯， 等等，然后就是什么事情的过程。 对，没错。刚才呢咱们学了俩词儿吧，这半小时学俩词儿啊。第一个是 proceed, 第二是 process。咱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学习起来就是时间快。 嗯。 叫 prohibit。prohibit。 prohibit。 哎，叫 prohibit。 嗯、这个词儿啊，咱们先来看看它的中文吧，表示的是阻止和禁止。哎 嗯、所以这个词的词根我们就没见过啦。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 HIBIT, 这个词根呢、啊、大家还真是比较陌生，因为它比较少。 但是我们认识一个词儿叫习惯、嗯、叫 habit。 对，叫 habit。 是不是 habit、啊、是我们的日常习惯、 啊、它只不过变为一个小字母，是不是 叫 habit。 嗯， 看来是有关联咯。 对，所谓的什么叫习惯呀、啊？就是你经常用的经常做的，哎，就变成习惯。 经常天天、 啊、经常就是天天嘛，啊，无时不刻，是不是？有什么梗吗？ 天天 啊，天天 是、啊、天天都有的习惯、 嗯、 尤其是好习惯不好的习惯、 嗯、 天天伴随着你的 啊、哦、挺好，学习嘛，是吧？拼 PK 台哈。 哎，对对对、 嗯、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 HIBIT 呢，咱们就可以往那儿去想。总之呢，它就表示的是拥有什么拿着什么这样的感觉。 拿着， 哎，拿着 不放， 没错， 天天都有，保持着这习惯、 哎、 持， 对，就这感觉。 就是持，保持的持， 嗯， 持有、拥有、拿着，就是叫 habit。 那您看这词儿多逗啊！你呀、啊，别拿了，我提前就给你拿走。 哎呦，提前拿走了，不让你拿了。 对啊，那不就是不让你拥有这个，阻止你获得这个东西吗？ 意思清清楚楚。 嗯， 我拿走了，你还能拿吗？你拿不到了。 哎，对，所以说这最狠的呢，就是提前把别人的东西拿走。最狠的就是先让他获得，再把他拿走。 福华，你不要这么直白。福华，叫我们点，叫我们点好， 叫点好， 叫福华，叫点好， 学会保护自己嘛。 啊， 嗯，啊 啊，好，那行，那提前拿走了， 提前拿走了啊，那就是不让你获得嘛，就咱刚才说的阻止，是不是？ 禁止， 禁止，对。 尤其是啊，同学们，尤其是法令禁止的。 嗯 ，to stop something from being done or used。Especially by law. 哎，大家看，一定是不能做这事情，或者是特别的法律不让你做禁止的事情，就是这个 prohibit。 禁止售酒的法令。 嗯 ，a law prohibiting the sale of alcohol。 此处的 prohibiting 啊，它是一个现在分词做后置定语，修饰前面这个 law， 对吧？ 嗯、mm-hmm. 啊，所以就是一个禁止贩卖酒的法律。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在这个地铁里什么的，说什么各种的什么什么易燃物什么什么物等等啊，禁止拿上这个地铁，都是一个词 prohibited。 哎、 嗯， 我们在公共场所呀，可以睁大眼睛多多观察、留心这些英语的标识。 嗯，没错， 你可以看看哪些写的对。或者是哪些写的不对、 嗯、或者您看在那个机场什么打火机之外的都严格的禁止拿到什么飞机上去，也是这个词 prohibited。 尤其咱们出国旅行现在也很方便了， 嗯， 那多看看那些英文国家街头巷尾、嗯、那些标识都写的什么， 人怎么写， 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学习， 可不是吗、哎、 我们说这个政策呢禁止在校内吸烟， 嗯， the policy prohibits、啊、一个主语和谓语了， 那后面接的宾语是什么呢？ 什么呢？ prohibitsDoing something、 嗯、 prohibits smoking on school grounds。 此处啊，大家注意这个 school grounds 啊、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什么学校的地，是吧？啊、学校的地嘛，就是学校那一片地，那就是我们说的校园里面。 哦，它还不仅仅是指学校的操场。 对，没错，操场我们可以说 playground， 对吧？哎